时间是未来，地点在宇宙。在黑暗无穷尽的宇宙当中，有几位全宇宙最伟大的冒险科学家正驾驶住红色的瑞星号太空母舰飞翔紧。他们就是 Tasku 和今日上来的朋友了。不过人人都叫他们做晒呆全面体的。 欢迎大家收听晒呆全面体，我是 Tasku。 我是 Sunny。 我是马仔。 我是明。 我是芬芬。 Hello, 我是港芬不打。 是啦，今个礼拜有没有特别节目呢？好似今日都未有，系咪？ 未有，系啦。 哦，未有，我咁即系我哋啦，系我齐晒啦。咁啊，讲翻虽然咁嗰、那个诶咩、十一周年啊，咁嗰度点样咧？有冇咩特别咧？ 暂时 有知道 点 样搞未？未有进展。 未有进展。 咁啊，咁如果各位听到嘅，如果有场地提供啊，或者咩啊，我要佢复下我哋啦，好嘛？系啊，嗯，系啊。咁啊，另外啊，投稿咁樣，咁啊都有，我哋繼續有傾下啦。咁啊，咁啊，但係未有再新投稿處，咁啊，大家如果想故事嗰度口噏嘅啫，就咁講個短故事嗰啲，大家可以再投稿。OK， 好，好啦，咁啊，今個禮拜有啲咩科幻片做咗啦嚇？咁啊，都係阿拉丁啊，同埋魔童啊，主要係咪咧？ 係啦，冇錯。 咁都有老老收嘅，老老收有呢个叫做復活的老老收，係咪？ 嗯， 係啦。咁好多人都睇咗我哋呢度，係啦。咁一陣都講埋啦。仲有咩？仲有咩講嘅？仲有咩題目？ 仲有 你哋啲 劇集啦，呢、這個血寶藏啊。 哦，即係戲冇㗎啦。你唔係話好似話翻高兒啦，套 話。高兒嗰套係神嘢，友誼永固啊，香港亦 就係啊，係啊。 咁翻唔翻到身咧？咁一陣講啦。OK， 好， 係啊。 咁 仲有套紀錄片就係叫做《不老的戰績》啊，即係阿 Peter Jackson 收復咗一戰嗰啲舊片，變成彩色咁樣上嘅。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咁我就快立啫，係啊。咁啊，分分睇曬㗎係嘛？ 有睇嘅， 馬仔有睇過 快立啊，我都係快立。 快立係啦，咁陣都講下點樣啦，因為嗰個唔係劇情片啦，係紀錄片。 故事就唔使講，係講下究竟佢嘅製造嘅 故事。都唔係古仔嚟嘅， 紀錄片都唔使講。 紀錄片係啦，講下佢哋即係打仗嗰陣嗰啲嘢咁啊！我呢個見唔到有人嘅，淨係得聲嘅。原來都係連嗰啲人都其實走曬㗎啦，都係攞翻啲聲帶 keep 翻上去啫。 冇錯。 嗯，喺屋企嗰陣都講下啦，如何啊咁啊？ 好啊， 咁啊，仲有咩其他？有咩其他嘢？ 劇集啊， 電影就好似冇啦。呢個《血寶藏》啊，呢個美劇啊， 系 啦， 系啦，即系咩台噶 ？Netflix 噶？ 唔系 Netflix， 唔系 啊。啊， 我即系平时啲电视台嗰啲鬼佬电视台 ，OK， 即系一个礼拜一集。咁佢好似呢度系两集嚟嘅，我影好似 一个礼拜佢出两集啊，其实 即系佢应该系扮晒电视电影咁啦。第一集就两集咁啦，系咯， 冇错。 咁啊，都个半钟到嘅，系咯。咁啊，得唔得嘅咧？咁样啊，咁跌唔 in the end 一钟啫。咁啊，定系其实智慧之理咧？咁啊，等讲下啦。 阵间讲下啦。 佢自己都有提 in the end 一钟嘅，系咯。 嗯，系啊。 佢最尾都有话。 睇吹灯嗰啲啊，佢会系。 哇！你又想嘅啫，唉，吹雞又有好多人打嘅咁樣，冇鬼嘅 ，OK， 即係暫時都冇嘢怪嘅。咁其實有冇嘢怪又未知嘅嚇。 係啦， 係啦。咁你要怪又可以塞落去嘅，即係其實你現一鐘就冇怪，或者呢個阿盜墓者羅拉有冇怪咁？你唔打到最後，你唔知嗰個其實係有怪啊，定係人為噶嘛？咁所以你係乜都得嘅。開頭咪又係奪寶，又係打嚟打去嗰只咯，即係唔會話中途有怪獸啊。有啲咩奇怪現象嗰啲唔係嗰隻囉。 係呀。 係囉。即係都係打嘅啫。係啦。咪都唔係打啫嘛，呢度佢哋都係追嚟追去咁。係囉。 嗰啲。 都冇打過嘅，我用印象中好似都。我開下槍咁囉，最多。 少少囉，係囉。 係一電視劇嚟嘅，想點呀。係囉。咁好講啦，一陣講啦，係啦。咁仲有咩呢？ 仲有啊，呢個兩咁會提一提啊，白色巨塔啦，呢個。 點解呢？好耐噶咯，白色巨塔。 因為佢今個禮拜佢係五日連播啊 ，SP 啊，咁就新版嘅白色巨塔，係啦。 哦，即係佢唔係即係一個禮拜做一集嗰種電視劇，係個 SP， 但係有五集咁樣嘅。 仲係一個禮，咪一日播一集咁樣連續播五版喎。 係啊，今日已經出咗第三集。 重點咧都唔係做乜嘢嘅，係咦？點解下凡又再殘咗係嘛？ 係啦，冇錯。而且香港遲啲亦都六月啦，就會播一套叫《白色強人》，又係醫療題材嘅劇，係啦。 嗰套爭好遠喎，由郭晉安扮醒咯，我都好唔掂喎呢啲。 誒，到時又講笑要三個馬國明係嘛？ 你話即刻諗起以前套搞笑誒， 係一個扮鄧寄神，一個扮阿新派仔嗰套。 一陣講啊，係啦。咁啊，仲有一大扎咧，即係啲女變醜嘅嘢啦，係做咗大陸上個禮拜有睇過。無面超人啊，時王的話係咯， 冇錯。 咦？點解有阮瓊丹做嘅？我哋一睇係咯，係咯。咦？原來嗰唔係阮瓊丹嚟喎，嗰個係色油美子嚟。哇！唔係啊，係啊，好多好多嘅，包括今集個阿拉丁個公主都其實嚇，唔知咩事啊嚇。 係啊， 一陣講嘅啦，呢啲事情係啦，好多女都突然間哇都咁嘅，我係咯，係好 係啦， 好啦，仲冇㗎，仲冇咩劇㗎？差唔多㗎啦嘛。 嗯，差唔多啦。 系咯，好咁啊 ，Terminator 都有新预告啊，一阵会去拆解啊。虽然个预告好短嘅啫，系几分钟嘅，但系已经坊间啊好多嘅谈论同拆解喎。有咩拆解啊？咁啊吓，咁啊一阵同大家拆开个 Terminator 睇下啦。OK， 吓咁啊，即系佢都大家都 predict 咗，其实今集系讲乜嘅？咁唔知大家睇完有冇啲咩睇到啊？即系好多人睇完系睇唔到嘢喎，就话咪又系以前到 Terminator 吓好唔同嘅喎呢一集其实。 阿 Sarah Connor 点解佢戴咗阿洛舒华辛尼加副眼镜 嘅？唔系呢啲都唔系重点，即系其实当然嗰个话头系唔会话俾你咁就讲乜，但系其实透露咗好多嘢嘅。如果你细心睇的话， 系 咁你水过鸭背望一望咁，当然佢哋净喺度开枪同埋中枪嘅啫，你想见到啲咩啫？系嘛？咁但系呢个过程其实有好多嘢噶，咁有人逐格去吓分析 ，OK？ 咁我哋一阵同大家研究下到底新一集系其实系同以往《Terminator》系好大分别嘅，系 OK 好咁啊，再讲啦，系仲有第啲嘢嘅，系好多嘢嘅，好啦，开始数榜， 好嚟啦， 第一位 阿拉丁， 即系都占到第一位，都 系啊 ，OK 逆境重生啊，即系谂住去低开噶嘛，分钟会系啊，又会 OK。 咁又我谂又未至于低嘅，但系你话会唔会第一位啫？咁你始终都唔会啩，都迪士尼动画嘅真人版咁样咁，即系都未冇美女与野兽咁，都唔会话去到垫底嘅，系咯。 咁系咯， 咁啊， 内地 第一位好，哦，内地都上位啦，哦，咁反应如何咧？ 咁就第一日嘅票房又差啲，就開2000多萬嘅，但第二日咧就升得都多噶啦，咁就去到4000多，差唔多5000萬嘅第二日。 即係升嘅，唔係保持同跌，係升嘅。 係啦，冇錯，升嘅佢就係。 點解咧？咁即係好評㗎，即係套嘢。 應該都 OK， 唔太差嘅，咁就可能個評價。但係佢個預測個票埋單票房咧，都係一日比一日多嘅。第一日預測1億嘅，其實但第二日依家佢預測都係有1億多2億嘅，但係都唔係話好滿意嘅票房嚟㗎啦，收益 麻麻嘅喎，相對曬國內 好麻麻嘅，其實呢個數呢啲大片係啦。 OK， 即都唔係話非常之好，但又唔係非常之差咁啦，係咯。 係啊， 我覺得定義都差㗎啦， 係差嘅啦，其實。 得一領啫喎，佢係咁以平均值都5億啦，即係如果國內荷里活 咁樣計， 係啊，以大片計啊，大片計， 係啊，依啲咁嘅級數大片。 有冇喺印度上嘅咧？呢套戲我真係首先， 唔係，其實阿拉丁唔關印度事嘅喎， 係中 國，我知， 中東 啊，原本係啊嘛，但係佢而家當咗佢係印度噶嘛，咁佢唔喺印度。 但係佢香港係阿拉伯嚟嘅嗰度。 系， 哦，唔系印度嚟嘅 ，OK。 唔系印度。 咁又唔喺阿拉伯度上 咧？系咯，唔喺阿拉伯度做咧。系咯，当地人睇有冇觉得好好笑咧？ 但系呢个数据好常知，我真系想知印度人会唔会睇呢啲戏，自己。 系咯， 我想知嘅真系，但我 唔。其实都你当印巴啦，其实又唔好话两度嚟嘅，佢当一样嘅啫嘛。 系。 咁即系呢啲，即系喺翻佢哋。套戲入面即係講嘅族裔眼中呢套戲係咪笑死人嘅呢咁？即係等於我哋睇鬼佬拍嗰啲功夫片咁啫嘛。 係。 佢哋可能覺得已經拍得好神似㗎，我哋睇咪笑到甩牙咯，做咩啫？ 係啊係啊。 有幾條鬼佬擺埋啲笑死人嗰啲 pose， 即係嗰條鬼佬叫奇洛里維斯咁啊，係。 咁啊，唔知啦，系啦，咁呢啲之後再 check 下，即係睇下第二度地方啲人點。咁但係內地你就覺得唔算理想啦。OK， 咁香港咧如何咧？ 嗯， 香港如何咧？ 香港 都麻麻其實，但係比上中好。 哦，即係雖然排到 開得差過莊明嘅，係啊，即係如果講開畫日啊。 Okay, okay. 因為咁嘅，確實咧，我睇到啲啊啲人講翻咧，都係話個女主角唔得嘅，咁但係咧又唔知點解有好多好評咧，就話啊其實都幾好啊咁樣比預期之中好啊之類咁啊。 唔係佢幾好，唔係講個女主角啊嘛，係 講套嘢好睇啊嘛啲人話 套嘢啫。 係，比預期好，即係佢預期都好差 嘅， 因為 其實係有驚喜嘅，即係比預期好嘅嗰陣都係，係啦，啲人真係 算。即係你諗住佢衰到貼底，啲都未貼底喎，都離地少少，時候火車嚇， 都幾好睇下。 咁樣 OK， 我阿銘話直情即係賭神咧，即係賭神嗰陣就好睇啊，一變咗落去扁朱古力之後就唔好睇啦，跟住最尾變翻賭神又好睇喎，咁即係主要嗰段都係黃精啊嘛，你話係。 少少啦， 等講啦，等講啦，等講啦，好，等幾位睇咗佢講啦，因為紛紛都有睇嘅，咁唔係紛紛得唔得嘅？覺得？ 我覺得就合格嘅， 係。其實即係大家有冇睇過 Power Ranger 嘅咧？其實睇過就可以升級。 我認唔到 佢。咁你 compare 個女主角會唔會佢表現？ 我認唔到啊！ 個表現邊套你覺得好啲咧？ 兩啊呢度我唔知佢唱歌嗰部分係咪佢著埋啦。 哦，咁佢自己係歌手嚟嘅，應該係。 如果包括埋唱歌，我覺得呢度會好啲嘅。 哦，咁樣 ，OK， 好。好，咁一陣講啊，等幾位睇咗就講下啦。我哋未睇啦，係啦，我哋未有咁好彩可以睇到，係啦。好啦，咁仲有冇第二位？ 好，跟住第二位《殺神John Wick 3》啊， 《殺神John Wick》咁啊，有前傳喎，聽講有人話。 係 咯。系啊，有套唔知嗰啲咩 Netflix 嗰啲咧，咩 Netflix 係咪 Netflix 嚟嘅？即嗰啲亞洲嗰啲劇啊，係啊，即佢哋俾錢拍嗰啲，咁啊啲搞笑劇，咁啊竟然話咩拍續集啊，即係咁跟住話咩有條真仔咁走出嚟，竟然係奇洛李維斯，仲要係 John Wick 碌嘅喎。 係啊， 即係多咗呢個消息啦，大家上群組睇下啦，如果未見過嘅話。 我喺群組。咁啊，步票房香港咧，系啦，步票房香港就1300多萬咁啦 ，OK 啦，系啦。但系佢依睇嘅走勢，佢未必過到比卡超嘅，其實比卡超2000萬啦，系啦，系啦。 唔係喎，反而引起咗大家個話題，係啊，光頭日本佬喎。 係啊，即刻查喺邊個嘛？好多人喺度，又喺。 即係梗係唔係我哋帶起啦？我哋講啊，帶起啦，我好耐噶啦，呢個人。 係啊，又 係咯。梗係麥當雄嗰邊講啦，係嘛？杜汶澤都睇啊，大佬麥當雄咧，大佬啊！ 又有人將佢搭埋藤原紀香一齊嚟去對比翻當年 嚇 個差距啊嘛。 點解會同藤原紀香比嘅咧？ 雷霆戰警一係合作過。 哦，雷霆戰警。 哦。 間國機又係間國。 啊，呢個。 系啊，郭富城 啊嘛， 系啊，郭富城嗰套系啊。 O K O K。 咁呢個同阿李連杰都打過，仲俾佢整死咗添，係咯。 係冇錯。 嗰套乜鬼戲嚟㗎？嗰套我唔記得啦。 誒唔記得咗。 係同李連杰打過啊，係咯。咪最尾都唔係打低佢，唔知塞咗粒咩藥落去，跟住爆炸咁嗰啲咧，即係嗰啲唔知咩嚟嗰套。係。咁啊，但係大家未睇翻《Free Man》咧，主要係睇《Free Man》。 係冇錯。 Flying Free Man 啊。 係啊。 你睇下幾靚仔啊，完全。 哇！係啊。 嗯，好，咁啊，又系咧，又系呢啲题目嚟，一阵，同埋啲女一齐再比一比吓，即系点样变丑呢件事啊，系，好啊，有冇睇到？ 有第四集啊，庄已经公布咗， 系啊， 冇错，将会拍第四集， 第四集 ，OK， 哦，都唔会唔拍嘅，都系， 2021年5月啦，定咗档啊， 嗯，咁因为佢唔系失败咗嘛，始终都算 OK 嘅呢套系咯， 系。 系啊，咁你除非话今集依濑嘢嘅，咁就话或者 cut 咗佢啫。如果唔系，点会唔拍咧？系咯， 当然啦。 听讲话沙窝都其实唔系唔拍喎，系咯，系咯。 系啊， 咁呢套点会唔拍咧？系咯， 嗯， 系咯。你嗰个咩鬼权力游戏嗰啲友，其实就系赶住过档去搞沙窝嘛。听讲系， 系所以搞烂咗啊。 搞唔知啊，系咯，屙完烂屎咁，你下次仲冇人睇啊？ 系啊， 嗯，好。下一位 好，跟住下一位第三位《復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 。 都 keep 到三個月好勁嘅，係咯。 係。 報起碼 keep 三個月嘅，係咯。 係啊 ，keep 住就而家 2.15 啊，嚇2.1亿啊，最新禮拜四啊，係啊，咁啊睇下定唔定到2.2啦。 咁不打睇到第幾次啊？ 唔係，都係5次啊，冇再。 哦，冇繼續啦，係嘛？我話不打就今個禮拜已經睇 停咗啦，停咗啦。 停咗，哦，好啲，係。 嗯。 咪真係要問點解啊？再睇啊。 變 成習慣咯。但我有版有係10次嘅，即係10次啊，有版有係啦，共10次係啦，10册 佩服，唉真係， 即係成嚟香港都有依即係熱衷嘅 fans 嘅，係啦， 有點會冇啊大佬 啊，係咯，我有啲嘢講嘅呢套 係 啊， 冇誒呢套 唔係咧，其實應該有嘢講嘅，啊頭先冇講噶， 我補翻啦，咁我睇咗就我講 OK 嘅，咁 邊套 咁嘅咩？ 再睇， 系我 OK 嘅，咁但系实质上真系冇一二站好睇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其实佢设计啲动作场面，因为佢其实今次又玩嗰啲嘢，其实就如果你睇我啲就 OK， 咁其实啲人咧话唔好睇，同埋话点解临尾打得咁差咧，就我觉得系因为佢临尾用嗰啲功夫嗰啲踢腿嗰啲咧，每次跌低再企翻起身咧，你觉得好钝嘅。 系，因为佢唔系蜈蚣弹咁样起身嘛，佢碌碌咁起身，碌侧边咁样起翻身啊嘛。 系啊，咁同埋因为即系个故事，因为佢今次太过似正常人啦，再搵中间我无端端去即系切手指嗰段。 系啊， 系啊，因为 唔系你唔系话佢其实佢保持到咧，都系嗰啲换弹啊，即系话换弹嗰啲位系。即係有翻啊嘛！你話第啲戲其實係好少做得好噶嘛呢啲位係 嘛？哦，如果你話係啊，佢保持到佢用槍嗰段我覺得係即係佢 唔係開槍喎，係換彈喎。係 冇錯， 係 啊，即係平時啲戲就好神奇地啊嘛，啲槍唔使換彈啊，或者係 同埋換嗰陣時好求其咁掟起啊，插咗落去咁，唔知點樣發生咩事喎？ 唔求其噶，打過關鬥咁啊，支嘢自己插咗落去啊，咁嗰啲好古怪嘅方式噶嘛。咁佢呢度就好好突變咁樣去，佢可以做到係有換彈嘅，咁呢樣嘢就少有電影做到嘅，依然係啊，係 啊， 嗯，就係咁啦，係嘛？咁你講埋個咩啦嚇？復仇者啦，想你話嘢講啊？ 係復仇者，我見到好似啲報紙蘋果啲，佢話大陸唔想去破戰狼二，所以唔俾佢延長。影期嘅嚟吸佢嘛， 出解放軍出解放軍喺戲院門口攔住係嘛？ 講嘅啫呢一樣，因為睇佢個走勢咧，佢基本上第二個禮拜已經跌到渣都冇，即係跌到好勁。 唔係啊，咁佢咁佢而家咪數珠係政府要做數啊嘛，佢咁講啊嘛。 咁講嘅，係咯。 咁就冇 根本連 流落 地球都唔會過到嘅，佢係佢嘅走勢。 任你講嘅，咁佢係咪有人喺揾啲軍隊咁攔住，唔想人入場咁咯，要係咯。 系都系呢样嘢， 你信唔信啊？系啊，你信唔信？喂，即系护航到呢个地步啊！ 系 套戏唔得，系因为政府阴谋啊！你犀唔犀利啊？ 你睇下佢每日个票房，你就知道噶啦，真系。 咁佢咪就系话个票房系做出嚟，或者系用军队镇压唔俾你睇咁咯？你明唔明啫？ 即系俾佢揿低咗嘛？佢又话捧 系咯？你点样证实唔系啊？ 嗯，系 吓，即系我话如果后边系有外星人搞局。你明唔明？你点证明到啊？唔系啊，唔系，你唔使证明系嘅，你证明到唔系啊嘛。 哦，明白。 而家佢嗰个逻辑唔系，佢讲乜都系你证明唔到唔系就系啊嘛。 嗯。 吓、啊，你可唔可以推翻佢呢个讲法？ 我唔识啊，真系。 吓、 啊，我又冇试过。 后边其实系外星人搞局啊。吓、啊。 系。 又得系嘛？定系耶稣、上帝、如来佛祖搞局？咁你可唔可以证明唔系啊？或者有人請鬼仔咁樣即係嗰啲去整嗰套戲唔得咁，或者打小人咁，你可唔可以證實唔係啊？你證實唔到咪即係佢係啱咯，係啊，算啦。你即係如果你要信係咁嗰啲算數啦，係啦，都冇嘢講㗎啦，係啦。 唔係因為而家有機會話破唔到阿凡達啊嘛。好大，喂佢好 破唔到阿凡达就唔系讲内地喎， 全球 系啊， 有机 冇错 系啊，因为都滴到尽都仲争，好似争两亿喎，全球两亿 几，我计出一个亿几，亿六七到啦， 系啦系啦，冇错，有机真系有机，滴都滴唔到， 咪睇下咯吓， 系。 即系嚟紧啊，詹士金马伦又有几套嘢出噶啦吓，咁你咪睇下。 系咪真系废得低咯？之前唔系演出咗啲搞笑文啊，定啲咩喺度笑啊？先嗰轮俾人打低啊啲咁样。 唔系，系维基嗰度有人改咗啊，佢嗰度加咗几个字响啊，詹姆士金马嗰度话佢咩头一位嗰个票房纪录就嚟唔系咁打落去啊， 系咪？系咯。亦有人企图一脚硬低阿洛斯华辛尼加，咁结果咧？系啊，咁啊呢啲你咪试下咯，你系咪真系咁易俾你硬低冇嘢嘅？你要讲 硬低 嘅 话，未嘅啫佢。 系咯，差大几岁你都硬唔低啊，老细。O K。 系啊。 吓，咁啊一阵讲啦，你又可以话系政府造假噶，系嘛？ 系。 系咪？美国政府要威啊嘛，咁啊吓，其实嗰条友都系搵人翻嚟做戏嘅啫，系嘛？你可以咁讲噶。即系搵条蛋散做戏啊，扮硬啊，罗斯华真系加啊，其实佢都冇出力嘅，咁咁啊，系咪啊？ 系宣传嚟噶， 系嘛？宣传嚟噶嘛？阿罗斯华真系加已经做晒准备，后边将我几块钢板顶住咁啊，系嘛？系嘛？地下打咗钉啊，着咗 Michael Jackson 咧嗰只鞋咧，即系45度可以弹翻起身嗰只鞋噶啦，一早系啊，做啲长戏啊，系咪？就要为嚟紧嘅 Terminator 宣传，系咪？你咁你要咁讲，我冇办法噶，系咪？ 嗯。 系咯，任你啊，系啦，好， 下一位啊， 好冇，下一位，系， 跟住第四位 ，Pokemon 神探皮卡丘， 嗯，都正常嘅，呢集喺前面，其实个先后都唔系争咁远嘅， 预期中咯， 系咯系咯，都仲有人睇，始终系咯，咁但系我谂声势就冇乜人讲噶啦，皮卡丘系咯，即系睇咪睇咯。一日又冇咩好讲，其实又系咯， 咁 即系你觉得得意咁咪得意咯， 系咁都 keep 住叫有啲 memes 嗰啲咁样喺度咯，咁但系就其他星、 啊、即系郑中基你嗰样嘢就已经冇人再讲噶啦， 系啊， 即系真系唔知点，即系真系好奇怪嘅， 系 即系呢一件事上边系打过呢、這个罗兰嗰套狗嗰套嘅咩女王歌姬啊， 哦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即系嗰套真系明，其实都唔系咩卡通，但系人哋系喺嗰个配音嗰样嘢度，人哋系有讲咁，即系讲一段产咁样。你呢套唔知啊，系咯，都系比卡超本身个名气嘅啫，系咯，咁咪未睇睇下啦。 系马仔有咩想讲？ 系应该冇记错嘅 Bandai 会出只1:1比卡超毛公仔，仲要系有活动能力嘅。 吓 系 系只耳仔、只手同埋条尾可以喐嘅。 佢加埋可以放电先啦，最紧要。 唔系，但系系一比一嚟啊！但系你估卖几多钱？ 唔系佢一比一，但系佢系出咩样嘅？虽然系出今次呢套戏咁嘅样。 咪电影版样，放呢只噶嘛？ 即系真系有毛嘅。 公仔啊！ 真系有毛，大顶帽啊！ 哦 ，OK， 几多钱啊？哇，我谂都几贵嘅喎，应该2000咁平，冇可能啦。 系差唔多啊。香港有代购1900几啦，例如。 哦。 咁平，好平咯。 唔系，但系之前 毛公仔 嚟嘅，毛公仔嘅。之前有只又系类似1:1啊，系大啲厂出，唔知咩啊。咁卖99蚊嘅。 吓，争咁远。即係可動 嘅，咁你嗰啲系咪老翻嚟噶？ 系啊，授权嘅佢话系。 授权。哦。就1:1。 系啊，都系1:1嘅， 系。 咁我只就唔可以有，哦、即系唔会只手同埋条尾啊，耳仔喐到啊，即系正常毛公仔啫啦，我只。 哦。 咁佢冇整啲发声嗰啲啊？啲胶胶咁都系讲嚟讲去。 冇啦，99蚊仲想点啊？ 哦。 系咯。 吓咩话？ 99蚊仲想点啊？ 吓？咩仲想点？唔系啊，咁你都两 K 嘢噶嘛，咁你唔整啲啲嘢落去。 两 K 嗰个。 吓。 咁我唔知啊。 系咯。就影響識發電，我覺得應該係咯。 即係嗰啲咧，咪有啲整蠱筆咧，係會少少電你，等你彈走支筆啫喎。你 唔係嗰啲啊，就應該咧個手機咧擺喺佢附近就可以無線充埋電，係啦。 無線充電係 咁啊。係啦，如果唔係有咩意思啫，係咯。 應該 講嘢呢個講嘢亦都係好基本啦。你而家睇孩之寶嗰啲玩具好 cheap 都好啦。即係佢都會有 try me 嗰個掣㗎，通常都係 一撳一撳會發聲， 一攬落去就 變 卡超 咁佢都係講嚟講都別卡嘅啫，咪最多咪整幾句死事咯，啲抵死去白，咁都好簡單嘅啫喎，好 cheap 啲玩具都有喎。係。係咯，俾 BB 玩嘅玩具都有喎，點解佢冇咧？咁樣係咯，係咯，唔知啦。咁可能呢個喺日本玩具，因為 Bandai 出嘛，你話佢又唔係好興嘅呢個日本。係。 嗯 嗯。咁啊，咁啊，象徵度如何啊？ 都唔知啊，都幾樣衰，我覺得佢。 咁咪象徵度好高咯，即係係咯，係咯，電影嗰只啊嘛，係 啊， 係咯，我不嬲都覺得嗰只唔靚唔可愛喎，其實係咯， 咁啊睇下啦吓，咁睇下诶，即系唔系咁有人中意嘅，系咯，咁 即 系睇下点啦，系咯，几时出啊？ 系， 嗯，我而家话代购应该都要1-2个月之后先有啊，我唔知道，我好睇个时间， 因为2个月都好快啫，咁但系佢所谓1:1即系有几大啊？其实即系佢咁有个实质尺寸噶嘛， 吓、啊、要查翻先记得、啊。佢唔好， 唔係因為其實1:1係冇意思嘅，即係其實1:1係睇佢自己出幾大隻啫嘛。咁你嗰時哈佬都出過個1:1俾你，可以笠落部電腦度㗎，大到。即如果嗰隻叫做1:1，咁個哈佬唔係一個波嚟㗎咯，即係 BB8 咁大㗎。咁你覺唔覺得哈佬有 BB8 咁大嘅咧？咁我唔知啊。咁但係佢又出過啲細隻嘅1:1㗎。咁1:1真係幾大嘅，就好似冇一個 嗱，根據我睇過資料啦，如果以官方寫描述呢一隻嘢個高度咧，係0.4米咯，即係40厘米咁高咯，其實就 係。你講咩？你嗰度套戲入邊？ 比卡超佢嗰、那個 套戲入邊咯。 唔係我嗰啲 套戲啊嘛， 本身設定啊。 唔係你講咩先？你講個玩具啊？ 係啦， 玩具個設定，佢話40厘米 ，OK 得。得，40厘米啦，總之係啦，咁啊打字啦。 設定係原本係啦，係啦。 啊， 係。 O K， 40厘米啊嘛 ，O K。係 40厘米，係啊。 嗯，好啦。咁啊，頭先新啲想講咩 㗎？哦，冇。啲人覺其實覺得呢個比卡超得意，都係因為佢啲表情啊嗰啲咁樣好 Q 咁嘅，好似啊。 哦。 係。O K。佢本身 咁呢隻嘢又唔識做表情嘅，咁得唔得咧？ 咁啊，唔知啊。 唔知啦，係啦，係啦，到時睇下。睇下點啦，係咯，係咯，係咯。 嗯嗯，好。 咁佢嗰笪煙絲又係毛嚟嘅，即係都係嗰執嘢。 哦，呢個笪 唔 係 啊，其實佢嗰笪嘢從來都係點講？唔係得意先至有喺度嘅。佢嗰笪嘢係咁嘅，係佢個模式本身係咁嘅。 唔係，因為我嘅理解佢唔係毛嚟噶嘛。 唔係，係毛嚟嘅。即係或者應該話 咩係毛咧？ 即係總之係佢係真係個谷點講啊？嗰隻嘢係有笪咁嘅嘢喺度嘅。 係啊，咁但係嗰笪嘢係發生喺佢個面書燈度，唔係發生喺啲毛度啊嘛。即係我印象中嗰個位係佢個面書燈嚟嘅。 都係。 係咯、啊，就唔係毛嚟噶嘛。咁因為佢變咗毛，而喺毛變咗紅咧，我覺得非常之詭異啊！呢一件事啊。 咁嗰度係應該吉咗。 嗱，即係好簡單啫。你平時就算嗰條友係胡鬚佬，咁佢個面書燈其實唔係毛嚟噶嘛，所以先會紅嘅啫。即係關公咁係塊面紅， 唔 係 咁佢唔係咁佢而家個設定佢係當佢喺模式嗰度。 而家佢個設定就係關公係超巴卡嚟嘅，成面都係毛都係鬚。OK， 咁塊面本來面嗰位嗰啲毛咧就變咗紅色，咁我咪覺得好詭異咯。我就講緊咁啫，即係你就。即係生物嚟嘅，咁你既然你現得出個面珠燈紅俾我睇，我覺得嗰個應該係面珠燈嚟咯。 就佢 pattern 嚟嘅，你當然 係。係啊， 我唔覺得係，我從來都覺得嗰笪嘢係面珠燈嚟嘅。OK， 唔係你覺得唔係咩？你覺得係佢個模式嚟嘅，你從來嚇我唔係好難，即係好難接受呢樣嘢啦。OK， 如果你睇得多，我覺得你會覺得似模式多啲嘅，因為佢嗰個模式得個冇咩嘛。係啊，因為你套嘢其實一路做嘅都係嗰度紅色隻隻 佢唔會喐㗎嗰笪嘢。 係咯，佢唔會有深色有淺色，即係唔會隨住佢表情變化啊嘛。係永遠都有笪嘢兩個都即係混咗兩笪嘢。 某程度上係有功用嘅。 放電 有功用嘅， 係啊， 佢放電後兩個紅色嗰個位置有電變出嚟嘅。 咁我唔知佢咩嚟啦，係啦，即係器官嚟啦，係啦， 啊某程度上 係某兩點佢生咗喺個面度啦，係咯，但係嗰兩點都唔係毛嚟噶嘛，係咯， 咁 總之我啊唔中意嘅 ，OK， 都係嗰句嚇，毛我唔會改變嘅呢樣嘢 ，OK， 喂，咁我中唔中意你唔會改變我嘅啫，你中意你咪自己中意咯，大佬啊，做咩啫？我就唔中意啦，我依家講係 OK， 我就覺得嗰隻毛毛版我就到依家都係接受唔到嘅 ，OK。 嗯，下一位 啊， 即系如果你出只1:1，唔该出翻只滑捋捋，即系意思绒面嗰啲都 OK， 但系唔好出只毛毛版啦，我接受唔到。 明白。 好，下一位。 跟住第5位，索爆高低恋啊！ 哦， 未睇喎，我想睇喎，今日講唔切喎。 西片嚟嘅， 西片。 查理斯花郎上次我話講我 睇。 哦，嗰套 OK OK。 同埋戰狼啊， 喺外直頭係外務即係咩誒國務卿嚟㗎，佢跨到即係國務卿愛上過凡人咁啊，呢個係啦。 嗯。O K。好，咁啊睇咗再講啦，係啦。咁評價點或者票房得唔得？ 正常咯，依類戲。 普普通通啊。 我如果係咧，我其實有咩嘅，我有禮拜四單入票房嘅，真係嘛咁。 哦，咁啊講兩句啊！如果有嘢可以反映。 禮拜四嗰日咧，就啱啱咧就知道叫咩，索爆高得120,000。 哦。 係。 一日啊，一日。咁魔童啊，17，即係 hit 住咁咯。咁正常咯，即係依類叫係嘛？即係呢個 小品咁樣， 係啊，荷里活小品愛情係咁， 愛情小品係咁。 唔係，其實呢個叫浪復仇者啫，而家冇小品㗎啦，嚇！一而家你無論咩戲，你唔係復仇者級數都係咁嘅，即係嗰啲級數啦。即係其實得 A 片同埋 E 式片嘅，你明唔明？冇 B、C、D、F、C、C、K。 咁你 John Wick 都叫殺出條血咯，又冇又唔係話跌到小品嘅，咁 John Wick 都20,000啦，係。 咁咁咁咁咁咁咁提升咗去咗復仇者級度 咯，佢都入咗復仇者啊，因為佢 哦咁啊係， 佢哋都覺得其實唔使復仇者噶嘛，一個 John Wick 咪懟冧啊 Thanos 係啦，冇問題啊，係咯，佢都提升咗嗰個級數噶啦，而家總之而家就得 A 片同埋 E 式片，冇中間嗰24個字母嘅 ，OK， 好， 好繼續， 跟住第六位。五月天人生无限公司啊， 呢套啊正啊，不过未睇啊，我啊下个礼拜啊搵日放工特同老婆一齐睇，因为咧 第几位啊而家？ 其实第六位，咁咧佢好场数唔多噶，不过就佢其实有 3D 嘅 ，OK， 系， 咁其实佢、你可以理解，其实佢系演唱会片段剪辑，不过因为人生无限演唱会咧喺两年前嘅演唱会咧，其实佢个演唱会个包，即系成个包装嗰个桥段系一个科幻故事嚟嘅， 系一个剧嚟噶， 系啊，系五月天五个系有超能力，就打一只好大嘅外星人嘅，入边系有梁家辉嘅，有片段有黄渤嘅，咁嗰阵时我哋睇个演唱会已经睇咗一啲唔同嘅片段，但系就冇串埋一个完整故事。咁呢套戲就串埋個完整故事，兼去運用埋佢演唱會啲畫面，同埋我哋 fans 嗰啲應援。咁佢就話最後係我哋啲 fans 集合能量俾我打爆只怪獸，即係玩呢樣、戲中有戲，再加現場畫面，貫穿埋佢嗰一個即係叫做World Tour 人生無限演唱會咁樣。咁所以好，我覺得係正啊！即係作為五迷，冇得輸。咁啊，唔係你想睇就睇喎，記住就唔好 walk in 買飛喎，因為都爆曬，因為佢場數唔多，佢29場接近全滿嘅，即係輪椅位嘅點啊？係啊，咁所以就 你講真個演唱會，唔係而家套戲。 唔係套戲啊，套戲啊，係 啊， 係啊， 套戲都輪椅位， 係因為佢唔係場數唔多。 即係大家如果想睇就坐張輪椅去就有機會啦。 類似啊，唔係佢要有唔係有輪椅得嘅，要有個傷殘證嘅，係有對證件嘅。 咁、打跛只腳咪真係跛咗咪去睇咪得咯。 即係我明啦，唐伯虎點秋香咁係啊，去到咁準咁一嘢卜爆自己骨頭蓋，就有得即刻買。 係 咁樣類似啊。 喺佢面前卜爆啊嘛。 卜爆咯。咁啊，總之我覺得點樣睇一睇，同埋 3D 又感受下點樣啊！現場即係演唱會嘅紀錄片又撚咗落電影片段得唔得咧？咁出嚟個效果過唔過癮，會唔會好膠咧？咁啊可以值得睇下。 嗱，咁冇嘅，咁你其實主要都係因為五月天嘅啫，係咯，冇嘢㗎。你試下第二個啊，你試下係啦，你試下的神專家的神嗰個咁樣做得唔得 啊？咁鬼大遠。 好，你話你就算話香港啊 ，Mr. 啊去到啊， 冇可能 都冇可能，都未去到呢個級數咯。即係你話真係要尖團、五月天啊、Big Bang 啊嗰啲咯。 你香港 Beyond 之後都冇啦。係 啊， 係啊，温拿都唔得㗎，大佬。 上次套戲都明顯話咗俾你聽啦，係嘛？ 係上到，因為唔係佢哋做啫，但就算係都唔得嘅，唔係就算係都唔得，我想講，即係上到未能夠評價，因為唔係。第一拍埋你就知道其實都唔得 ，OK？ 係， 係 咯，冇嘅，唔得嘅，唔得嘅，應該唔得嘅，香港係。 明白。好。 你可能你韓國嗰啲可以做下，有機會仲係。 嗯 嗯。下位。 啲天團嗰啲係。 好，跟住。 唔係再唔係咧，可能你 AKB 嗰啲可能得啊，係啊。 嗯。 睇幾廿次啊嗰啲嗰時。 咁有啦會啊。 但嗰啲佢喺日本跟住香港直播 live 㗎嘛，成日有好多人睇，咪冇咁多人睇啊，大佬。好，好，下一位。 好，跟住第七位，去吧女神兵团。 系。 系啊，上个礼拜讲咗一套好嘅泰国喜剧，冇错， 系啦。好，咁啊唔多讲啦，好，下一位。 跟住第八位，完美大道。 系，即系阿猫女加肥妹啊。 但系我啊觉得票房咧有啲嘢讲，佢呢套啊估佢唔到。都有800万喎，嚇，係啊，真係冇人知，冇人會估到花紅，我諗諗住個嘴笑啊，真係。 可唔可以夏飛維啊？因為會唔會？ 唔知喎、啊，許宣傳都唔勁啊，無端端嘅、啊、喎，你問我係咪好香港人會睇啦、啊？一比一， 可能真係有班女人睇咯。 係啦、啊，可能佢真係帶動到女權人入去，係啦、 啊。一定啊，點會唔睇啫？點會唔睇啫？嗰班係咯，係 啦、 啊。咁嗰、啊、班人如果佢又翻睇幾廿次，咪有咯、啊。即係其實佢可能佢係有個長尾效應，即係佢雖然唔係冇多，但佢又 keep 住喺度咁你索下索下又有翻一定嘅數㗎啦，係咯， 冇錯， 你唔落畫的話係咪咁你 keep 住喺個十位以內嘅底都好啦，咁你都有一定嘅人入場㗎嘛，係咯，咁所以佢行呢個路線又都係一種策略啦，係咯、因為呢班人都唔可以話。呢班人都係有消費力㗎嘛，最主要係。 啊，冇錯。 佢唔係牛頭角師奶啊嘛，呢啲係咯。 嗯。 係咯。唔知啦，咁就睇啦，係咯，係咯，應該就唔會有咩男人會好鍾意㗎啦，呢套戲係咯。有印象。有個都唔係正常嘅，應該係。 好，咁下一位啦。 好。跟住第九位魔童啊，我話估唔到啲 嘅，魔童都入到十位內啊，我以為跌出啊，大佬。 佢如果禮拜四首日咧，佢排第五㗎，即係僅次於四套大片嘅，所以都開都有啲聲勢㗎。 即係有啲人聽佢講咗咁耐咧，都唔知咩魔童咩嚟，係咪笛子魔童啊？定係講呢個啊王維基啊？定係咩戲嚟嘅？ 張智霖 嗰 個仔。 都得嚇，係啦，咁啊，其實都唔係，其實係玩 Superman 嘅，即係將 Superman 個超人嗰個故事啊，哇有個咁嘅嘢嚟地球，跟住啊原來衰嘅咁樣係啦，咁或者其實講似啲應該唔係似超人，係似龍珠啊嘛，係咯，即係龍珠如果悟空係冇砍身頭就會咁啊嘛嘅故事啦嚇，咁啊呢個橋其實喺香港咧。就應該唔會太多人有興趣，因為你連超人自己啲人都唔鍾意啦，係咪 DC 嗰套係咪？咁會唔會引到啲人想睇一套叫做邪惡版呢？咁樣係囉，就難啲嘅，我覺得呢個不嬲到，咁我以為佢會跌出十位以外啫，係啊，係啊，咁但係呢套唯一嘅賣點就係阿銀河守護隊導演詹士根啦，即係被踢出 Marvel 之後之作啦，係囉。 系 咁我以为佢会报恩啊 ，DC 点知整套嘢踩啊超人嘅，点解会咁啊？唔知啦，吓咁呢套一阵会讲嘅，好多位都睇咗啦，呢度系啊， 系啊， 咁得唔得？咁票房反应一般啦，系嘛？有几多场啊？几多票房几多场？ 124场， 124， 我都有过百嘅， 系 未至于百老汇电影中心嗰度睇嘅，系咯。咁啊，咩票房到啊？ 头先报17万啊，第一日。 哇， 系啊， 17万，哦，好啊，系咯，唔大斋，我以为冇人睇嘅，以为。 嗯。 系咯，我惊啲人当咗系 DC 啊。 嗯。 你明唔明？ 系。 又入埋 DC 数。 入埋 DC 数，系啦，又拍到烂片咁样，系咯。啊。咁咪唔睇咯，做咩？系咯。唔知啊，咁我覺得好過預期㗎啦，我認為已經係，係囉。嗯。係一陣講啦，好唔好就咁其實的確唔係幾好嘅，係囉。套嘢係囉。都一邊個睇咗㗎，芬芬睇咗，銘睇咗，不打睇咗，係囉。 係有睇， 係。咦咁我芬芬覺得得唔得㗎？因為不打和銘覺得好差。 我都覺得麻麻㗎㗎。 哦，咁應該都真係幾麻麻啦，係啦，係啦。咁呢套比翻之前嗰套有鬼嗰套咧，即係嗰個細路鬼上身。 魔鬼怪胎好過佢。 好睇好多。 好睇好多啊！ 個氣個味道氣氛爭好遠。 我都覺得魔鬼怪胎好啲。 呢套好唔掂㗎，係啊，真係嚇死你㗎。 係啊。咁咪好咯，當驚慄片咪啱咯，係咯。 係係好。咁佢都係驚慄片嚟㗎嘛，係咯。不唔係嗰隻嚇死你咯。好，咁一陣講㗎呢個，好，快啲數埋啦，完啦。 好，跟住第十位《不老的戰績》。 系，哇！咦，呢套我都冇谂过可以入到十位喎、 啊。但系佢 我都冇谂过 啊。但系佢宣传做得几好噶，佢喺一来影评界佢好早俾晒新闻稿啦，二来喺好多杂志都有重点讲嘅、 哦， 就系话点样还原一次世界大战纪录片，即系点样数码收货，又即系好有黑做咁样。咁我估一定吸引到嗰扎会去百老汇电影中心嗰扎人，或者鬼佬。 系啊，因为佢其实都系百老汇电影中心啦，同埋有冇其他院有做噶？ 我估 IFC 咯，首先我睇睇啦，而家應該 Element 都 歸埋嗰度。其實百老匯嘅院線都有做嘅。 哦，唔係淨係得百老匯都得。 唔係話全日有場數咯，可能一日裏面其中戲院得一兩場咁咯。 係啊， 露海城嗰啲都有嘅，佢 係。 哦，露海城有喎，仲有星景匯都有喎，同埋Victoria、AMC、英皇都有喎，咁都位算唔差，好好喎。 唔使你揀邊個 啦。系 唔使 去 管落嘅，系 OK。我以为呢啲系要噶，你大佬啲咪历史纪录片，大佬得两样都冇兴趣噶嘛？啲人历史系咪？同埋纪录片系咯，咁就冇星啦，系咪？冇星啦，美国队长冇出现。 咁咪系个导演咯，其实你夹硬话有个星嘅就 系。 系。导演冇用嘅，因为你谂下亚金正选咁犀利啦，咁都可以个导演再拍马云震都冇人睇，系啊。系咯，因为佢唔识得揾阿马云主演啊嘛，佢做导演系 佢自己 买飞嘅，嗰个唔系马云系咪先？你揾马云做嗰个主角系有人睇啦吓， 系啦， 对住中国肯定有人睇先吓。咁啊呢套就冇谂过咯，即系我咧，哇！咦，有咁多人睇又真系出奇啊，系咯。咁啊，但纷纷都有睇啦，系咯。咁我哋立过两眼，一阵都稍微讲下啦，系咯。 好啊。 但呢个真系唔会系娱乐出发噶啦，冇可能。 佢绝对唔可能系娱乐出 发。系啊，系啊，系啊。唔一阵讲啊，但系啲人会唔会以为剧情片入咗去噶咋？以为系咯。 我谂唔会啩。 但因为同样一线咧嘅托尔金咧，其实就好即系唔知喺外国好似好一般嘅。即係我意思，佢一上映就冇，日本其實都係即係唔係好多院做啊，咁嗰只嘅冷處理嘅喎、嗯，但佢又唔係冇星啦、啊，啱啱話有機會做新蝙蝠俠嘅，即係嗰個阿 Beast 啊嘛，即係熱血喪男啊嗰、那個啊嘛，佢做㗎，套嘢咁點解嗰套啊咁好似唔得咧咁樣？呢、這個都冇聽過香港上添，係咪 啊？係啊。 冇啊， 我 都系觉得好 奇怪咯，系咯，所以就 OK 好。咁一阵讲下呢一套不老的传说啊，咩话？ 不老的 战绩，系啦，哦，即系冇出我有唱嘅歌同佢衬翻嘅， 冇嘅， 冇嘅 ，OK， 好。咁啊，一阵讲啦，好。咁有冇啲喺榜外嘅分享？快啲噏埋啦，同埋边个手尾门睇过埋啦？ 有嘅，今个礼拜其实上咗九套戏噶。咁啊，先嚟有頭先冇未數到，就都叫做相對近嘅，就係《友誼永固》第十五位，就係話會講嗰套， 就係高二俾人夾咗去嗰度。係 啊係啊，其實英文名咧叫 G R 二G R 咩 K A 咁樣嘅，咩 Gika 我唔識讀。 嗰個英文名其實就係夾佢嗰個女人嗰個名嚟嘅。 哦，人名 系人名咁， 所以你唔識解係正常嘅。 佢唔識解喎，你幫我 人名 咁點解我冇得解嘅？入 咁樣就咁樣嘅啫。所以你話查就查呢個名咯。如果你話想知，咁跟住就其實之前十三位有套咩《再見是狗朋友二》咧，其實就係優先。 優先 但我睇咗啦，係啊，就下個禮拜咁，所以等下個禮拜先講。 得與唔得啦，淨係講啊。 如果你中意第一集，一定都中意呢集。點解？一模一樣嘅差唔多。 唔係，但我見好似畫頭入面，佢好似唔係同一隻狗咁嘅，好似 唔係狗咁。你係錯 concept 啦，不嬲都唔係同一隻狗㗎，佢係無限輪迴，全部變樣㗎。 佢個腦完全一樣㗎， 佢個唔係即係佢得個靈魂一樣嘅啫，係啦，只狗不嬲都唔 同。即係嗰只狗做極都係做狗啊！佢咁慘嘅，冇 關係 啊，無限輪迴都係。 要輪來輪去都同佢嗰家人有關係先係搞嘢嘛。 哦，唔係啊，佢揾佢啊，同埋佢可以變做係。乸咧只狗唔係狗公係狗乸， 冇錯， 聲都一樣係男嘅聲， 都變嘅，係啊，冇錯。唯獨我係狗就未變過貓，係啊，但係都係狗，全部都係狗。咁佢個套路同埋個劇情係一模一樣嘅， 今集 咁 轮 回呢件事上边系奇怪啲咯，做极都系做狗嘅。佢前即系前好多世嘅，做咗啲好多阴质嘢啊，真系。 但佢系愉快狗嚟嘅，佢就 讲。系佢自己拣嘅。 上咗啦，呢一 唔关事啊，唔关愉唔愉快事啊，因为你做咗衰嘢都会做狗噶嘛，系嘛？即系根据唔系，因为佢轮回嘛，你一讲大佬啊，你讲咗轮回呢件事度啊嘛，系咯。系咯，即系你打到地獄，但系你哇，你好開心咁，你都系俾人打到地獄噶嘛，系咪？咁我想問下，到底佢因咩事會俾人打咗輪迴咁多世都係做狗嘅？ 我想問今次佢係咪四隻狗啊變咗？ 係，即係經歷咗四次輪迴，四次輪迴，即係三次輪迴啦，因為四隻狗。咁玩就玩佢個女。 要啊，上次係。 係啦。 上次三隻狗啊嘛，今次四隻狗啊。 係四隻狗，同埋搏落去嘅，即係時間仲係搏上陣嘅。 即係嗰啲人類其實知道佢係同一隻狗嚟㗎。 阿爸即係上集男主角，但係嚟到上集個結局，佢八幾歲啦。咁今集佢喺開頭都應該頭尾出現啦。咁今集主要做輪埋落去下一代。 个孙女嘛，叫搵个孙女保护佢。 系啦，系啦，系啦，孙女添啊，唔系女啊，即系系个孙女，第三代系啦，就守护住个女咁样，孙女系啦咁样。 系啦， 咁啊，最后就个孙女有知啦，最后先知，最后有知啦。 点解会知嘅？我想问啦。 咁啊，嗱，你想唔想讲先？讲下穿噶咯。 但系我净系想知点解会知啊？ 唔系， 有 讲上一集咯。 有系啦，独有嘅姿势啊。或者獨 上一集 係 有個組合技，佢知道做嗰個掟波嘅嘢，佢會一隻狗同埋一樣咁跳去背脊咁樣對接波波啊！ 佢有個正常狗做唔到嘅動作係嘛？ 或者 係你當做到，但係係佢一隻狗唔使教，一做嗰個姿勢佢即刻會識做。 有做咁樣係啦。即 係你意思個人做嗰個姿勢，佢就會做。 冇錯。 O、okay, K， 即係例如查啲牛油某啲地方度，佢就會舐咁樣係嘛？ 類似係啊，都複雜啲嘅，即係未必咁簡單，唔係齋舐，即係都一系列嘅動作咁樣係啦。 即係唔係牛油狗啊？ O K 嘅 ，O K 嘅，即係治愈係動物戲，咁你中意第一集，你咪一定都中意呢集嘅，係啦， 明白 到嘅，係啦。 但票房差好 上一集都已經係有呢一個元素㗎啦，係咪？即係你話， 即係佢冇創新嘢嘅。 我意思話做嗰個動作啊， 誒係啊係啊，都係啊，冇錯。 我睇上集穿橋啦，咁你上一集都有㗎嘛。 咁但係今集有啲唔同嘅，係啊，所以係。 即係你唔可以話今集包鍋有光劍㗎，咁係穿橋㗎，係咪？上集好多集都有噶啦，大佬 系嘛？概念就系嘅。 喂，系啱啊！我啱啱先俾人闹完嚟。 系。 系啊！我话今集有啊，仲有啊 ，look 噶咁。 系。 吓？咁你 official 公布都讲咗，佢会演出噶，做咩？有咩问题？ 系啊。 我俾人闹完嚟，啱唔啱？ 吓。 系啊，话我穿桥啊。 系。吓。 系啊。系。 即係連娛樂嘅電視消息都唔睇得， 咁佢連個戲名都唔得，你明唔明啊？ 係 啊， 即 佢叫咩話？今集叫咩話？咩 Forever 啊嘛？定咩？唔係 The Race， 唔係我記錯冇記錯，嗰個咩 The Race of 咩嘛係嘛？即係我唔記得，即係又再上 Skywalker 咯， 係 Skywalker 先 喎，係咯，唔係即係真係啊！真係你話咧，今集有光劍啊，差唔多等於係啊。 咁啊死啦！一陣我哋講呢個嚇復活的老老修咁又穿曬啦。 即係你直情有老老修先已經穿咗啦。 話個阿拉定係穿曬。唔係個預告嗰個有老老修真係復活咗，真係已經穿咗橋喎。其實 穿曬阿拉丁梗係穿啦，冇一套戲唔穿橋嘅。係咯 ，Star Wars 咁樣咪穿咗咯，咪喺沙度有喺太空就有啲 Wars 咁咯。系啊，穿晒啦，第一集已经穿晒啦，系咯，嗰张 poster 系咪啊？成个黑武士喺度咁样系咪啊？咁穿晒咯，系啊，对佢哋嚟讲系啊 ，poster 戏名 trailer 全部都不能够透露， 嗯， 系啊，嗯，套戏有咩人演都不能够提及，系零啊嘛，嗯， 好啦，要快上， 唔系争一步啫，未去到话俾佢听呢台啊迪士尼嘅电影咯。 嗯， 就暂时未去到呢一步，呢度就暂时未俾人闹过嘅，我 系， 即系你可以同佢讲呢部系迪士尼嘅发行嘅，咁 OK 嘅，系啊，系啊，但你唔好同佢讲冇米奇老鼠喎， 系，咁佢穿咗啦， 佢可能 expect 有嘅喎，迪士尼噶嘛，系啦，嗯 ，OK， 好，咁仲有冇有冇啲守尾门嘅快讲埋啦。 仲未到尾门，仲未数晒啊，九套戏啊， 都未数晒。哇！ 第17位有套系国内嘅国际攞过呢个柏林影展啊嘅奖项嘅戏，叫《地久天长》。OK， 咁系剧情戏，冇人识，名导演，咁啊叫黄小。帥嘅應該讀啊，唔知唔少 衰咁有名導演嚟嘅， 唔係喺國內好出名嘅，拍文藝片嘅，係啊，拍文藝片嘅，係啊，咁啊講咩咧？直指國內一孩政策，咁啊批判嘅， 係可以拍嘅咩？ 拍咁啊佢不過 界嘅， 我國內有冇相我真係成 有 相嘅係嘛？哦有相，咁都拍咗啦，係啊拍咗啦，係啊， 試下拍套戲講豆腐渣。就真係豆腐渣喎，冇後面嗰兩個字啊！ 明， 嗯， 咁啊豆腐渣咪得 咯，奶粉哇唔得啦，係咪啊？ 但係佢最重要而家上到嘛，因為而家冇一孩政策啦嘛，已經放寬咗啦嘛，咁啊嗰陣時咪唔得咯，可能而家得咯。 唔係啊，而家都同六四爭好遠嘅，係文革爭好遠嘅，佢哋自己都好似有批判文革嘅，但係你一拍總之文革喺裏面嘅嘢都會有問題喎。 小心處理咯， 係啦，佢有文藝包裝，又講兩個家庭咁樣嘅， 係佢放俾你 approve 你，你就可以；佢唔 approve 你就唔可以。OK， 包括你啲死鬼佬，試過㗎啦，即鬼佬啲戲啲劇裏面出現文革都唔得，咁文革係一個歷史事實，你都承認㗎，你自己都好似有批判㗎，唔得嘅咩？咁大陸都本身好多傷痕文學㗎、啊、已經唔得嘅咩？嗯、有列為禁書冇啊？其實劉慈欣最出名嗰個三體，基本上佢第一集就係傷痕文學嚟嘅，佢由文革開始講㗎嘛。其實鬼吹燈都係㗎，係點解又得？唔知啊，你唔知啊，你問佢就係佢俾你，你咪可以咯。你唔可以你自己攞，要我俾你，我睇下周潤發嘅 嚇，滿城盡帶黃金甲， 黃金甲啊嘛，係咯，咁啊，所以呢啲嚇好奇怪啊！如果你講到呢套講到呢個敏感題材，即係 approve 咗㗎啦，要咁講啫，即係等於你可以講冇牙嘅，竟然係嘛咁奇怪，係咯，咁一定係有啲無上嘅權力開咗綠燈嘅。我就認為是咁啦，係咁啊，唔知啊，我啊唔係好了解嘅啫，呢啲嘢識咩政治啊？我哋係嘛盲目嚟噶嘛，我哋呢度坐喺度嗰啲全部 係 咪？好， 好，跟住再嚟，最有兩套就真係眼嘢啦，即係嗰啲真係鬼佬戲院先上嘅27位，守住個名，我覺得改得好熟喎，就叫《艾麗絲雪華坦》。咁就係咩嚟咧？紀錄片，因為法國新浪潮有個叫做法國新浪潮之母啊，佢個中文譯名叫艾麗絲華坦。咁佢係一個由訪問咗佢，貫穿佢一生嘅遺作，死過身嘅啦。咁而又交代翻點樣影響法國電影新浪潮嘅一個紀錄片。咁啊叫艾麗絲雪華坦，上映一場。 嗯。 OK， 都守住27位。 即系边度上嘅咧？又系 就系爆点 咗啦。哦，都好啲，未叫做 爆 点咗 啦。系啦，咁另外反而一场都之后嗰套就系第九套今个礼拜上嘅戏啊。佢有三场，但系输俾艾丽丝华坦，即系证明佢入座率低啲啊。就叫我的后补妈咪咁样。 咩嚟咧？ 法国片就讲后补妈咪一个后母。咁啊，就即係咁啊，領養啊，應該話領養人嘅母親，咁啊唔同角度呈現啊，點樣最後啊透過 B B 又揾到安樂窩，佢又可以鼓勵到佢人生咁嗰啲嘢，係啊，我的後補 即係小品文藝啦， 係啦，就法國片 都係百老匯電影中心啦， 有一定啦呢套就自己 啦， 哦唔 係 喎， 係咯，即係百老匯電影中心就係變老人院㗎啦，係咯。 系唔差嘅，佢唔少人睇噶。其實 我睇呢度佢寫係元芳同埋呢個咩 爆電中，但係元芳係百老匯嘛而家，所以而家不嬲啲 鬼佬 戲 咧，唔係百老匯電影中心做咯，但係係百老匯先。 哦，即係元芳都變埋百老匯電影中心啦而家。 因為12個院，佢係有啲院跟翻以往 The Grand 係播另類戲嘅，所以而家咁聯營住嘅，係啊 OK 嘅。 哦，即係而家啲另類戲啊，唔係淨係得呢個百老匯電影中心啫。係 啊，即係叫 The Grand， 即係以前 The Grand 啦，就叫 Element 嗰度啦，元芳咁啊喺嗰度都有嘅，滴住。 哦。即係如果真係淨係得百老匯電影中心嗰啲就真係嗰啲啦嚇， 嗯， 係嘛？即係老人院啦嚇，其實嗰度 係。咁啊冇啦。 啲老人場就因為平入去涼冷氣其實入去即係啊唔係，即係我其實見佢哋真係有睇喎，最獨特，我以為佢涼冷氣，佢又真係有睇嗰啲老人家。 嗯。 不過我覺得如果咁樣就可惜啲咯，係 係美門啊， 美門啊。 咁啊，最後尾就係櫻桃小丸子大電影大夜遇杉山，咁啊尾二就非人類之吻，尾三就在地下城尋求邂逅是否搞錯了什麼獵户座之前 咩咩咩咩咩話？哦，卡通卡通 動畫動畫 啊，立住對波套啊，冇錯，係係係。正常落嚟啦，正常跌落嚟啦，呢啲又唔係有咩特別，係啦。 係。 唔係啊，特別啊，小丸子，我諗你驚動日本啊，啲咁舊嘅卡通喺。 喂，最後埋單幾多？我真係想知喎，小丸子。 要睇。 嗱，你繼續講嘢，我 keep 住我查到嘅應該。喂，説時遲那時快，我查到啦。嗱，我要做個對比嘅，地下城乜乜乜乜乜獵户座之戰，你估幾多幾多總票房？ 啊，幾萬咯。 聽到幾多？ 幾萬？ 幾萬啊？咁啊，不止咁低，十萬。 我都有十萬。 得唔得？嚇，累計已經累積啊，唔係一日啦，累積到。櫻桃小丸子咁樣26年前啊，嗰陣時講唔知咩翻撥作品。146萬啊！哇，呢個發行真係 唔係呢個係再上畫嘅啦，算係。 係啊，一百四十六萬啦， 香港冇做過㗎， 我真係我都想買啊！呢套一個， 乜唔係啊？日本大把呢啲卡通㗎，我介紹你啊。 係啊，咪就係咯，即係你話即係，誒，即係 你唔好怨我啊，係啦。咁呢啲信言咧嚇，正常又唔係話咩嘅，係咯。即係梗會落咗底嘅，最後係咯，唔係特別差係咯。好，咁冇啦。OK， 以上香港觀眾用腳同荷包去投票咁啊，你以作參考嘅，唔需要信曬。你有你唔同嘅選擇，係啊。好啦，咁我開始講戲啊。嚇，唔中意穿橋啊，講大聲啲先嘛，大佬嚇。唔中意聽故仔啊，唔中意劇透者聯盟，熄機。